穆克的事情既然交给了孙鹏善后，乔家第一时间就是找暴风算账。就像孙鹏说的，少奇不死，这个困局他难解。现在少奇死在了桑杰的手上，其实事情反而变得简单了。而他也没了顾忌，几乎是一路横冲直撞地闯进了暴风的办公室，枪直接按在了暴风的桌面上。 今天我见不到我弟，咱俩之中一定要死一个人。 他不是随便说说，乔简就是他的命根子。暴风并不意外乔家的出现，他看了一眼桌上的枪，然后拿起来闻了闻，冲乔家笑了一下。 这么久了，你终于学会开枪了。 当年的四合院里，乔家眼看他杀人的时候，脸色白得跟糊了一层蜡一样。那时候的乔家还妄想全身而退，真是异想天开。想活命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跟紧他。暴风把枪随手放进抽屉里，然后按下了房间里的电话。很快那边就被接起了，并没有人说话。暴风也只是简单的交代了一句：“ 放在警局门口就行了。” 那一刻，乔家后脊全是冷汗。暴风不是做做样子，乔家确实是在他的控制之内。如果少奇没有死，那很可能他真的要一生后悔。乔家嗓子发干，无意识地舔了下嘴唇。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，他真的很想逃离暴风的身边。这个男人没有人性，喜怒无常，手段之狠简直令人胆寒。任何人被他盯上，真的就仿佛挂在钩上的肉一样，越挣扎，铁钩刺入的只会更深，最后鲜血淋漓，还要成为他的下酒菜。胃里一阵翻腾，乔家甚至有点想吐。他转身就要想走，却被暴风叫住。 喂，少奇死了，少东很快就会发出对你的追杀令，这事儿他不会交给警方的，你继续留在这儿，活不过三天。我做了安排，你简单收拾一下，晚上的火车。 火车？你要我现在离世？ 警察那儿，你是个绑架杀人犯，少东那儿，你杀了他女儿。你不走，是准备让我做个良好市民，把你交出去吗？ 暴风的语气满满的都是嘲讽。虽然乔家现在的处境完全是他一手安排的杰作，但是看着乔家现在小命系在腰带上的狼狈样，他还是有点想笑。这只小老鼠跟自己玩心眼的斗了那么久，终究还是到了彻底没有退路的这一步。一开始的乔家总想着在自己和少东之间来回挣扎，两边逢源，倒是会打算盘。其实少奇这步棋很早就被他部署好了，区别只在于被他装进来的这个人到底是乔家还是郭林。最后选择乔家，也只是因为乔家的弱点更明显。而少东犯的错误其实跟乔家一样，已经是一只脚踩在泥潭里了，还总妄想活在阳光下，什么都占着。他们这样的人根本不该留下家人，拎出来就都是弱点。听出暴风语气里的嘲弄，乔家要用上一辈子所有的克制力，才不至于挥拳上去把暴风的脸揍歪。他咬着牙静默了一会儿，最后只能快步离开。本以为经过绑架少奇这件事儿，暴风就会全力开始推动制毒工厂，毕竟他跟少东彻底闹掰，就是因为这笔买卖的利益太大了，他不愿意分一杯羹出去，这也是当时他选择赌一把服从暴风的原因。他参与绑架少奇，本意是想保护，而不是害他没命。但是他低估了暴风的疯狂，也是他高估了自己的控制力。可现在人都死了，本以为好歹能让暴风打消顾虑，重启工厂的事儿，没想到暴风现在又要把他弄出去。那之前的一切，他到底在干嘛？暴风做事的章法似乎任何人都摸不透，每当你觉得已经接近他的时候，他又会出人意料地把棋子下在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。乔家心烦意乱，他回到房间就直接冲进了浴室，如果不这么做，他浑身的暴躁就要炸开来了。水柱冲到身上的时候，他脑海中浮现了少奇的死状，然后他用头抵在了瓷砖壁上， 试图用那股凉意驱散心底的怒火。暴风又赢了一次，而这一次他是输得彻彻底底。虽然当时在现场的郭林并没有表露出情绪，但乔家知道郭林对少奇的死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。那个人本来也见不得伤害，何况少奇还是他身边的人。乔家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少奇的时候，他跟郭林吃饭笑脸盈盈，眼底的情感盖都盖不住。虽然后来听过他跟郭林具体的关系，但如今这个结果一定不是郭林愿意接受的。乔家皱着眉，任由水从自己的头顶冲刷而下，他觉得身上压着让人喘不过气的重量。无论是乔简还是少奇，还有刘宇、少东，这些人的名字在他脑海中一个一个走马观花一样的闪过，千头万绪，他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伸手抓住，而他又能抓住什么？有时候他真的很想直接冲过去跟暴风同归于尽算了，然而每当这样的念头出现，他眼前紧跟着就会看见郭林那张脸。他这条命已经不能随便豁出去了，曾经玩命是他能够在江湖立足的原因之一，如今一想到死，他的不舍却越来越多，真是糟心。乔家觉得自己被改造的真是彻头彻尾，他先是闭着眼睛笑了一下，纵容自己静默了五分钟，随后强行把脑海中的一切思绪都排空，再睁开眼，他就着水流在墙上写下了暴风的名字，然后看着这两个字在雾气之中逐渐消失。对付这个人必须要心无旁骛，他现在不能再去想别的了，贪心的越多最后只会一无所有，结果谁都不能预测。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把暴风送到监狱去，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彻底清静。而乔家想的没错，郭林对少奇的死是没有办法平静面对的，他买了一箱酒回到住处，喝了个酩酊大醉。孟哲、刘宇、少奇还有乔家，他只要稍微想起谁就会拼命地开始灌酒，烈酒入喉不仅会麻痹神经，也能很好地中断脑中的思绪，甚至连少东和暴风这些潜在的危机都不想了，他只是单纯地想要醉一场。生命在罪恶的世界经常都是一文不值的，曾经那么鲜活的记忆都要在一瞬间变成灰白，最后只会成为墓碑上的遗照。无论经历几次，无论过去多久，郭林永远都无法理解这种残忍。少奇和他的关系谈不上多亲密，更多的只是他对孟哲的承诺和卸不掉的责任，可终究他不该是这样的下场。死亡原本离他应该那么遥远，现在一切就这么发生了，轻易的仿佛一个笑话。不知道少东在知道少奇死讯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心情，但他早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从少东选择这条路开始，身边的人都会逐渐的沦落成为他追求成功的祭品，这是少奇的悲哀，也是郭林和刘宇这样的人愤怒的根源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在这条路上用鲜血来换取终结，哪怕倾尽所有也不愿意放弃。 少奇，走好。 郭林的眼泪没有真正从眼眶里流出来，可入口的酒却带着危险的味道。 每个人都渴望黎明尽早来临，因为这压抑的黑夜实在是太长太长了。 郭林和乔家都没有主动把少奇的事情告诉给耿伟，因为他俩心里都很清楚耿伟早晚会知道，他们只是没有想到耿伟知道少奇出事是因为有线人提供消息，说有人放出话要让乔家死无全尸，谁拿他一块肉就能领10000块钱。这么丧心病狂的追杀令多少年都没有见过了。